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uselah， 一隻叫 non-methuselah。 methuselah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你怎樣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就系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咁休息完翻嚟咧，就继续呢个足球频道嘅第二节啦。咁啊，读一读啲网友先啦。呢、這个都唔系 唔系网友 咁简单噶啦，主持嚟嘅。咁啊 ，Chip Lad 啊 ，Chip Lad 就话咧，世界杯决赛周种子队抽签咧就极为混账。World FIFA Ranking 咧就冇記錯，應該係計埋友誼賽嘅。就我愛隊荷蘭嚟講咧，因為最近四場友誼賽都係贏唔到波，咁就算外圍賽贏到開行咧，都係冇負嘅。嗱，呢個真係好離譜嘅。咁啊，撲你個街，荷法英葡爾都極可能係成為第二組別啊！即係荷蘭、法國、英格蘭、葡萄牙同埋意大利。咁啊都好彩就 pair 到。瑞士或者哥倫比亞、比利時、烏拉圭仲好，抽到巴西、西班牙、阿根廷、德國就撲街啊！好易出現死亡之組、氣爆之組啊，或者仲有咁啊，仲有就日本、韓國咧，就應該都喺 Pot 3噶啦。但日韓咧，其實咧就係都係喺下跌當中，尤其是韓國啦，今屆有機會輸得好難睇啊！咁日本方面咧，鄉村有一個問題啦，鄉村加本田圭佑呢對核心咧就會拖慢進攻嘅節奏，浪費咗日本大量嘅快馬。咁啊，鄉村更有即係因為名氣而入政選之嫌啦，冇咗鄉村咁咪側重幾名德甲國腳咧，反而更好。咁日本咧就喺呢個星期咧，其實打兩場嘅外圍賽啊，都係嗨嘢嘅，一場係輸俾呢個塞爾維亞啦，一場輸俾白俄嘅，我記得。 冇錯。 咁啊，跟住鄉村都有接受訪問嘅，咁啊佢咧就識抽水啦，佢就話。我都系即系状态不足啊，即系上阵不足啊嘛，咁啊即系俾啲说话呢个莫耶斯听啦。 呢个琴晚法马都讲咗噶啦， 呢个真系唔系呢个真系其实系一个啊，即系需要解决嘅问题嘅。我谂就啊，当然亦都会影响到佢国家队个表现啦。咁同埋就系、是、再讲嘅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就我只会帮莫耶斯讲一句说话咯，即系会讲俾阿乡村听就系、是。冇辦法啦，呢、這個領隊唔適用你嘅，佢唔係對你有偏見或者係種族歧視，佢係唔適用你。 其實 係，所以 上任領隊都係唔適用嘅。 諗下辦法，一月睇下可唔可以走啦。咁其實咧就之前其實一路咧，即係鄉村都幾得意嘅，就係佢係一路同多蒙特好多人都保持住聯絡嘅。咁啊對間球會好有感情啦，因為佢喺呢度即係話曬都基本上喺呢度長大啦，喺呢度成名啦。咁啊，其實有啲記者問過佢就係話。你有冇同阿高普聯絡㗎？佢話有㗎，我都有同佢聯絡㗎。不過呢，因為我又唔識德文啦，咁佢又唔識日文啦，咁佢話呢，就佢哋係 through 一個翻譯呢 你讲电话嘅。 我记得 犀利， 记得好 浪漫，好浪漫。 咁佢话咁高普都承认啊，佢系有，佢亦都好关心啊向川。咁啊，高普亦都曾经有出过声啦，就系话你搞捻咗啊，即系你买捻咗佢翻嚟又唔捻用佢，即系都有跌，有出过呢啲，即系大家都系为，都系爱惜呢个球员嘅。 唔似高普嘅，其实系多蒙特球迷 系啊， 曾经组织个拯救向川， 未完噶，拯救向川行动嘅仲喺度进行中啊，营救向川行动咁啊出埋 poster 又剩啦，希望即系揾翻嘅整翻翻嚟。咁以往有先例嘅，纽尼沙伊咪其中一个啦。 系啊，冇错。 咁啊，唉，我都唔知点讲啊！即系我对爱队搞成咁咧，即系我觉得就企由 day one 买佢翻嚟，我已经话啦，呢个球员真系，就算系老费喺度，我都系唔啱佢用。 嗯。 因为我谂系点讲咧？ 因为曼联惯咗系两边两边快啊，啲波系出得快。 个 engine 喺摆咗喺两边啊，你中间咧就。你话有时譬如话喂好不幸咁你又搭住阿兰尼咁你真係唔使踢㗎咁然之后仲有就係呢个係失望㗎即係譬如我哋买返嚟我哋唯一我自己会幻想嘅就係可唔可以做返个三叉戟呢朗尼加云佩斯加呢、這个鄉村呢咁但係好似真係唔得囉即係你都明白就係呢两个球员首先就係上述讲嗰两个球员佢自己都未夹掂啦。咁你雲佩斯係好難夾人嘅，即係基本上一定要打佢自己一個。咁你所以就係你完全見唔翻喺多蒙特嘅時候嘅，譬如話佢搭住利雲道夫斯基啦，即係我都講過，即係好 enjoy 睇呢個組合嘅，即係鄉村真絲加呢個利雲道夫斯基兩個嘅默契係做得好好。咁但係呢啲嘢真係喺曼聯就搞唔掂。咁同埋就係而家再換咗呢個領隊，你係重大鑊，你見到佢放鄉村落嚟嗰個。佢係永遠都係要求佢現返去後面喺中場度攞波咁你根本就係完全係發揮唔到鄉村真絲嗰、那個即係喺禁區頂打小組 1-2 啊嗰啲呢嗰啲嘢呢就完全喺曼聯見唔到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就係、是、走啦真係冇得搞啊係啊即係連日本隊都搞死咁啊所以都認同阿 Chip 呢講嘅日韓都係兩隊嘅幾跌窝嘅球队咁但係咁讲啦去到即係六月份嘅时候仲一段时间咁就睇下呢两队球队亚洲即係可唔可以为亚洲即係攞返啲即係仲有可以调整 韩国我都唔系睇好因为东亚运呢佢都系 见到佢系 都系 咁会出线都理气 㗎即係东唔系就系讲东亚运佢系唯一赢都系赢香港佢对住北韩啊对住中国对住日本佢都系总之系俾日本炒爆唔俾意添嘅咁所以其实你见到系佢而家我諗即係星仔之後呢似乎佢啲大部分啲後生嗰輩呢係接唔上接唔到棒。咁你稍為原本 top 嘅咁譬如朴柱銘亦都算到硬晒啦咁你跟住就冇乜新即係出名啲 你話在陣踢緊嗰啲譬如巨子節囉或者 可能叫最出名 池東苑嗰陣啦但係嗰陣喺球會其實都唔暢順㗎喎即係踢得 比較叫做 suppose 係可以踢得好啲譬如繼承勇但係都好似人球咁俾人掟咗去新南啦咁你見到即係南韓球員嗰個地位都係即係自從星仔呢一代之後亦都開始俾我感覺係跌啦 是 已經跌了就不同日本那邊就即是剛才傑斯講了除了巨之節在德甲還有些即是叫做有些表現之外呢其實大部分外流的韓國球員呢都沒什麼表現。 我想這樣講是即是你見到他即是南韓的成功當然是日韓世界盃開始那種體力化機動性的踢法那但是你打了成好了2002年之後打到2013年10年有多了 OK比較返日本係進步咗嘅原因係 ,ok, 佢有返啲組織佢識打呢啲波即係好似係迎合返呢一個嘅潮流咁樣但係你見到南韓無論國家都有好咩都好就係佢變唔到一啲嘢出到嚟當然可能球員接唔上亦都係一個問題但係成個 form 係你見到其實佢哋打嘅打法同嗰陣時嘅打法係冇乜太大嘅分別咁所以導致到你見到日本同南韓係真係一個係見到上嘅可能南韓停咗落嚟嘅時候你已經見到日本同南韓拉開個距離喺度囉 我韓國講完啦我講少少我自己對日本嘅睇法就係、是、其實上屆世界盃我已經覺得係咁嘅就係、是其實日本大家話齋就係個中後場唔係咁失禮嘅但係鄉村搭本田圭佑呢似乎真係磨合唔到反而我就覺得呢其實橫掂你前面都唔係好夠力譬如江崎慎司 踢世界杯，我哋睇到系似乎唔系好够班。咁如果系咁嘅话， 但喺洲际国家杯睇到有少少调整咧，就可以用到冈崎慎司咯。但系个前锋位系老化嘅， 系啊，所以 都仲有一个啊，突然间记唔到日本名啦，又系，即系你仲要用紧个卅几岁噶，我记得 五个字嗰、那个系咪？ 唔系唔系四个字嘅，我嗱我净系记得四个字啫，真系系啊。 咁、okay. 我会考虑咧， 唔系波多野嘅伊啊，屌你老 味啦。我就我想个我想表达就系、是，其实预期系咁，不如试下拱咗阿本田圭佑上去啦。 嗯， 即系我预期系咁，我觉得佢喺前面， 但系佢又即系佢又未必。你問題係冇乜邊個打個正前鋒個位咯？ 但係我諗做一個、啊、做一個串連咯，因為其實日本可能係兩隻閘咧係比較強啲嘅，即係譬如阿長友都啊， 係啊 嗰啲、啊、可能會更加好。 其實我想啲講， 仲有呢個斯奧克零四啊，邊個啊？ 內田篤人啊？ 內田篤人啊？呢、啊、兩隻緊閘啦、啊，緊咗噶啦。 佢哋可能係會可以。即係個變化會大啲，而你好個夾硬將佢兩兄弟擺曬喺中間咧，會塞車咁樣。 其實衰啲講係會唔會圍住個荷蘭仔打會好啲咧？即係荷蘭。 唔得， 真係唔得。 嗰個真係得個頭，嗰個真係得個頭。 嗰個係輸緊波出嚟搏，即係擁啊擁啊搏嘅啫。 但因為你而家， 但我覺得就其實調即係仲有時間俾佢調整嘅。 有 我係覺得仲係樂觀嘅、 嗯， 有可以有啲驚喜俾大家睇下嘅。 南韓就嚇冇太大。 咁另外一隊亞洲其實仲都冇乜點提喎，澳洲喎、啊。澳洲就炒教練喎、啊，大佬呢個其實咧都係老牌教練啦、啊，奧斯克啊，係呢個德國教練咧、啊、就炒咗啦。咁呢個就好多人就戥佢唔抵嘅，因為佢帶領澳洲就打入去決賽周，跟住然之後炒魷魚。咁炒魷魚係因為一兩場嘅friendly game 啦、啊，即係表面上睇咁啊，特別就係上個禮拜一場就六好似係6-1啦，就大敗俾呢個法蘭西啊！咁你大家都知道法蘭西啲功力有幾強㗎啦，咁卡查你可以輸6球波，咁咪即係好似係輸完嗰場就炒魷魚 啊！ 咁就 佢幫阿賓斯馬解決咗個入球， 解決咗個入球方，解決咗法蘭西好多信心上嘅問題，咁所以就所以澳洲人就唔係好開心啊！咁所以就炒咗佢啦。咁佢都幾慘啊！即係佢，但係其實佢，我啊覺得就唔係隻單係嗰一兩場嘅。友誼賽嘅，咁喺整個嘅外圍賽，你見到澳洲都係跌緊鍋嘅。咁啊，澳洲個跌鍋，我諗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即係個青黃不接，亦都係做得唔好啦。咁你又譬如話，仲係啲卡希爾又踢緊啊，仲有譬如奧尼啊，唔係阿 Neo 啊， 點樣？尼爾 啊，嗰啲踢尼爾呢張35-36歲，喂，佢嘅問題係佢已經好老，仲有佢水平，就算俾佢減10歲，佢都唔係嗰個國際水平嚟㗎嘛。咁但係呢啲都仲係喺度踢緊呢，咁你可想而知呢度澳洲呢，其實即係我諗個問題係比呢、這個日本南韓就更加嚴重啦。 你講卡希爾仲踢緊就好嚴重㗎啦。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呢隊都要提下啦。奧斯克就、嗯、暫時就用緊個代領隊啦，要搵領隊㗎啦澳洲。咁、 嗯、 奧斯克其實已經以前係65歲啦，即係喺西德年代已經都未坐過正，不過教過青年軍，做過 number two 咩都教過費林巴治啊，又教過德甲有冇教過咩球隊啊？教過我唔記好記得啦，法甲我記得教過啦，加拿大國家隊又教過啦，日本我記得佢都係喺 J League 都教過，咁啊即係教過好多球隊啊。咁澳洲其實佢都教咗好幾年㗎啦，咁啊今次就終於都係即係捱唔到去呢個2014年嘅世界盃啦，嚇。咁啊亞洲我哋又數完啦，仲有我哋都要繼續翻嚟歐洲喎。歐洲其實仲有好多嘢未講㗎喎，咁啊可以 單花生先啦， 花生先 啊，係啊，花生就係頭先大家一路都講咗好多比利時嘅嘢啦，其實正正喺比利時最後一場世界盃外圍賽對威爾殊嘅最後一場波裏面咧，就有單花生嘢嘅。原來咧喺個比賽裏面咧有一個僆仔換咗出嚟，踢到87分鐘，嗰陣時咧就係換咗一個叫做Harry。Wilson 系 呢个利物浦嘅新秀，佢嘅出场咧就打破咗阿巴尔嘅威尔士最年轻代表国家队出场嘅纪录。 系、 而个花心唔系呢一个，最紧要嘅就系呢个僆仔咧，当佢真系僆仔嗰阵 B B 仔嘅时候咧，佢阿公啊，就落咗50磅，就话投注佢一定会代表到威尔士国家队，咁啊1倍2500，结果中咗。而家阿公咧就無啦啦 發達10幾萬磅， 而家退休。 喂，但我覺得冇得假嘅喎， 冇 佢係喺佢嘅 婴儿年代买噶嘛， 冇错。 你点会预示到喺16年后会咁样啫？咁呢个真系。即係唔係唯一解釋就係佢阿爺真係一個先知爺囉，唯一係咁解釋啫。你仲要係 先你做 BB 仔就攞住，跟住就係咁谷你踢波踢波踢波。 但係佢其實都谷唔到嗰個進度㗎，係即係佢呢個係爆大懶嚟㗎嘛，因為佢 first team 都未踢嘅利物浦，冇出過場啦，咁佢只係代表個威斯就踢過一次 U17 嘅啫。 係啊， 咁你知道，但係因為威斯嗰啲缺人啊嘛，咁就會擺埋佢喺後備。咁佢就真係要多謝個嗱，你唯一造假嘅就係要查佢係咪識呢個威爾斯個領隊囉。 高文 嘅邊個啊高文高文高文即係教過呢個富咸啊等等嗰個啦，係咪識嘅先兩條友係咪高文分一半先高文就可以操控啦，因為87分鐘先換佢落嚟嘅，咁真係為咗代錢嘅啫，為咗解釋即係呢樣嘢囉。咁呢單花生都幾得意嘅，咁就16歲就可以踢世界杯。 外國真係好多呢啲林林審審嘢，可唔可以有個必呢係可以落住阿雲佩斯斷腳。 有啦屌你個我諗真係有人買咗㗎。OK。咁啊仲有啲咩賽事可以講下，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呢個 A 組啊大佬。咁有好多組都有啲看點啦、啊。咁啊 我就好想講瑞典對德國嘅。 瑞典對德國。 因為場就 5-3、先入兩球。 先 即係瑞典先入兩球。 跟住 仲係冇伊巴喎、 啊。係啊。 係啊。 咁啊所以估唔到嘅，其實當日嗰陣時我睇住，即係其實我就係咁望英格蘭啦，又望下奧地利啦，跟住又望下呢場啦，咁左望右望，咁啊贏緊2-0嗰陣時候，我諗，唉，算啦，奧地利都認命啊，之前輸咗呢頓，開頭諗住幫大佬幫你，點知咁快 冇得幫啦， 係啦，龍門係邊？ 唔係幫唔到，嗰場已經例行噶啦。 係，但係問題開頭真係咁啊，我哋認命把啦， 係啊， 原來瑞典拉斯場主場咁撚勁，點知睇下，2-1、2-2。輸撚埋咁那樣嘅喂，咁 即係點呀等春係咪等呢個即係奧地利。 真係等春啦，我嗰晒真係諗呀，你好真係傑斯登撚死咗。 係真係登撚死咗呀。 喂，但呢場波瑞典主場對德國龍門係邊個？ 咪都係用阿柳呀。 我真係覺得 都係用阿柳。 炸彈嚟㗎喎開始。 唔係好關佢事嘅，嗰兩球波你要賴呢，賴到中堅啦，何姆斯同保定呀，兩球波都俾人劏穿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兩球波都係劏穿嘅。咁啊同柳亞嗰個關係冇，即係唔係太大關係嘅。咁你反而另一個焦點啦，就係、是、舒卓尼入三球啦。 係啦，呢個 三球波都差唔多喺同一個位置嘅遠遠近近咁樣嚟嘅啫，即係都係喺左手邊靴個波埋去。咁啊有兩球近啲，有一球遠啲。咁同埋就睇到睇到試啲新人嘅，其實睇到路維斯新人，譬如話特別下半場就馬里奧高石咪下半場出㗎，係呀、下半場換出嚟啦。咁你仲有就話 Max Cruz 打正選啦， 呢、這個好緊要。 咁 Max Cruz 雖然冇入波，但係幾球波嘅入波係佢有參與啦，譬如佢嗰種勤力啦，即係博表現啦，跟住然之後搶粒啲波啦，就然之後交返去俾空咗嘅舒卓尼啦，咁你見到就呢三個球員即係有啲新嘅元素擺入去，咁而嗰個效果又唔錯嘅，咁、所以即係會就見到一啲比較少嘅拜仁元素啦，咁同埋就五球波裏面第一球嘅我都幾有印象嘅，就係阿仙奴嘅老蕭啦，即係其實好靚嘅嗰球波，其實都 係啊， 右腳射遠處嗰球波呢，就係、是、又係睇到佢嘅智慧嘅，即係佢因為龍門演出嚟封位，佢隔離仲左，佢左邊仲有一個後防係拍住佢嘅，嗰球波只要諗一諗或者拖一拖呢，冇位射嘅，咁佢就選擇就係一攞即射，咁咧睇得嗰個 moment 係入到波，咁嗰個又係一個智慧嚟嘅，咁所以睇到呢個球員係高質。 呢度講一講啦，查開少講啦，你睇咗半場英格蘭啦，最後嗰場，即係你講開，你頭先講開老蕭嘅時候， 即、刻跳去講英國， 唔係插一插啫，即係韋碧克呢個廢柴死撚咗佢啦，唔該，真係好差，呢個浪費得好緊要嘅前鋒。得講住， 轉頭可以俾你繼續講呢樣，係 啊， 德國我覺得有兩我。 我要搏你嘅一陣，真係。 我自己作為德國等，我就覺得有兩個看點嘅。第一個看點就係、除咗高美斯同埋高魯斯之外咧，終於有翻個似翻啲樣嘅前鋒。 即係我覺得 Max Cruz 係踢得唔差嘅。 你覺唔覺得佢14年可以做正選 咧？梗係唔得啦，但係問題呢四都有個接班人，因為大家都研究緊呢個問題就係、是、喂呢兩個之後。 喂，我唔覺得係唔得嘅喎，你唔得你揾邊個先嗱？你馬有高美斯而家又長傷緊嘅，係咪先？14年佢都係疑問嚟噶嘛？ 係。 你係咪咁撚犀利？真係無風陣咧又？咁你真係要揾翻個前鋒嘅。 O K， 咁我當、啊、當我當比較我保守啲嘅，但係 at least 就話你都已經起碼多個選擇先，因為曾經何時大家只有諗就係會唔會推阿史出嚟，或者係普道斯基推上去。 傑斯靈你又唔撚用啦。 係啦，傑斯靈最緊就係呢個問題嘛，傑斯靈你打神死都話唔。係 啊，打死唔用啊，反面啦已經。 at least 一個問題就係、是、啊，你睇下 Max Cruz 而家起碼踢兩場對愛爾蘭。後面出嚟啊！呢場瑞典踢正選啦、啊，咁你都叫做踢咗兩場對住啲叫歐洲，都唔可以話一線強隊，呢四對呢啲球隊你踢出嚟都叫有板有眼、嗯、，OK 嘅話咧，咁起碼呢個嘢真係啊，好，我哋一路講咗，譬如一路好擔心個接班人喺前鋒線嗰個接班人問題咧、嗯、，at least 叫做有啲希望啦、嗯。 真係冇人㗎啦、 啊， 即係你話 德,、 啊、 德國個前鋒真係冇人，唔係啊！你而家講緊個正前鋒啊，你邊度有正前鋒啫？后上入涉大把呢度喺呢度， 梅拿就係正正，你要佢打正前锋咧， 系 死紧， 死紧噶嘛。 你叫佢后上杀上去咧，佢就一把箭。 再讲一次，梅拿最佳位置喺边度啊？ 右手边， 右手边， 涉入去啦， 入去真系拿手 O K 噶嘛。 你叫佢打正前，佢真系废咗噶。 系啊，或者打正正在进攻中场嗰度得噶。 系啊，斗得稳稳阵阵，即系虽然话可能李亮佢会屌爆我， 系 高老师咯， 高老师。 喂，我都唔， 佢会，佢都会。 佢拉數都， 佢又會有鬥心，因為佢揸一球就會破平平阿朗拿度紀錄。 同埋第二，同埋第二樣嘢係，即係佢真係如果擺翻落去嘅時候，成隊波大家都會好乸尊重 佢 啦。 冇話佢冇機會， 冇話佢冇機會。 佢 OK 啊，真係人才凋零啊嘛！即係個前鋒個位啊，淨係講緊。 係啦，咁 冇前鋒啊，真 係。第二樣嘢就係、是、史卓尼呢場啦，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喂睇佢今場踢得咁。生咧，其實係睇到佢個狀態，雖然因為之前被 Hope Boss 或者大家觸頻，大家講嘅就係、佢係摩連奴嘅契仔啦。但其實我覺得係摩連奴都未真係百分百識點樣用， 唔識用， 係啦， 呢場波嘅時候睇到路位 睇到咯， 真係佢 打翻利華古信嗰家波啫嘛， exactly, 就係呢樣嘢。 同埋又再講一次話，講曼森多次，佢最佳位置喺邊度啊？ 左手邊 啊！你死要打右邊，咁但係同埋就一樣嘢就係、是、你成日話唔係契唔契仔問題，譬如你車仔個問題就係、是、你加咗落去，即係加咗好多力量落去 嘅， 係啊，即係你嗰三個小人角係冇史卓尼嗰樣嘢嘅、問題就係話摩連奴俾幾多機會佢，俾多幾多機會俾佢先，即係而家喺呢隊波入邊，咁、因為佢嗰個位成日都有個下殺底喺度嘛，咁你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嘅，即係嗰位。嗰、那個就喺車路士嘅問題啦，喺德國國家隊佢都要搶位嘅，但係佢嗰個搶位就你漸漸見到佢應該係一個正選嚟嘅、譬如話你因為普魯斯基亦都傷啦，咁、以前呢個位應該係普魯斯基踢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呢個要等稍後普魯斯基出翻嚟，咁又睇下佢 睇下斯圖格魯斯會唔會有啲突破咯？如果唔係，其實佢真係 有 定型 嘅，即係印象中真係唔多國，仲有邊個踢左邊噶啦？即係你話踢得好嘅，即係。喺德國，咁所以都係即係我諗頂曬籠，可能都係三個揀一個嘅啫，即係唔會太多人。咁你有啲譬如話你高石嗰啲，就算路維好鍾意，咁高石都係擺返右邊啦。咁所以就老蕭嗰啲又唔會係左邊嘅，咁所以即係佢嗰個位其實幾穩陣。即係如果喺德國國家隊暫時嚟講， 仲有邊隊想講？ 但係就呢隊，但係呢隊波你話我哋又預測過比利時啊，即係你又望下呢隊德國咁啊出線啦，咁啊呢隊德國又對有咩期望？簡單 講 下， 我就覺得就 係斯文講咧， 最大問題就係嗰個死穴就係原本好大，大家都好大期望嘅何姆斯咧，我反而覺得係真係會唔會呢兩年多蒙特谷鬥咁行咧，已經係乾塘咧，即係我 對， 我覺得佢係反而係成隊波，你話保定咧？我反而覺得保定係即係漸漸地有啲進步，但何姆斯係越踢越好似係甩得流 沉，越又或者咁講啦，即係我諗係會幾等呢個德國個中堅嗰個人呢個中堅呢個位嗰對組合係幾擔心嘅。 係啊，絕對係。 因為你何姆斯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話你睇到預期佢去到14年呢係一個殘花敗柳嚟嘅，即係喺踢世界盃去到巴西嘅時候，因為你即係我哋又唔多覺呢個多蒙特會一早啲所有錦標賽出撚曬局㗎嘛，咁佢其實真係踢得好啦，即係你要明白就係、是。 多蒙特真係冇乜板凳㗎，即係長長硬仗，你我等陣都可以講下嚟緊呢個十月十一月，你睇下多蒙特嗰啲賽程嚇死你㗎大佬。咁你即係一個殘花敗柳啦，預期佢會係。咁你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始終都係一個好多人會忽略咗，其實佢唔係一個好細膩嘅中堅嚟嘅，即係佢唔係李奧費電南當打嗰陣時嗰隻，或者逼根巴華或者森馬嗰隻嚟嘅， 絕對 根本就係一個好粗枝大葉嘅中堅。但係好多人忘記咗，因為佢喺路維年代咧，路維好中意用佢，而路維係嘗試改造佢嘅，譬如話強迫佢 用 玻璃波啦。冇得大腳，要你有波呢就睇下，即係要望 引球出擊啊， 用腦踢波引球出擊或者分波，佢曾經做過一段時間係 OK 嘅，但係即係佢始終唔係呢類啊，佢譬如話如果你個狀態一跌窩啊，或者係佢又會即係你而家近年見到佢嘅就係佢個出錯率係好高嘅， 高咗好多， 高咗好多啊，咁我諗同佢嗰種打法係即係你即係路維要求嗰種打法係有關囉，即係你如果你有 one kick 嘅，佢可能好多嘢唔使諗咁多嘢，咁但係人又大咗啊，好多嘢力不從心㗎嘛。 我有啲擔心佢變為第二個巴士道巴，即係德國隊啊，唔係當然唔係講白人啊，即係 德 國隊。 但係你無論幾個嗰個組合，其實就揾唔揾到個最佳組合呢？譬如話而家仲有，譬如話有 Mercedes 有梅迪薩加啦，有啊保定啦。等等，咁你又譬如夾唔夾到一個比較好啲嘅組合呢？ 其實幾個中堅裏面呢，其實講真要數呢，其實都唔係剩返好多個去數，剩 馬數戰神啦，仲有 你甚至乎係可能四個荷維迪斯啦，即係可以試下。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咪應該俾少機會佢試下 呢個就路維好似成日都唔敢俾機會 佢，佢一定入選， 係啦， 但係就好少可俾佢出場踢， 或者過場嗰啲 係囉， 友誼賽呀、或者啲唔等使嗰啲俾佢啦， 咩話嘅賽事就 有咁多。其實同阿老蕭嗰啲同年代啊，即係當年 U21 嗰陣時踢埋一窿㗎。 即係而家咁睇咧，就係話我覺得係首選就應該佢仍然阿何為心目中就係保定搭啊何保斯，梅迪薩卡就有機會係第一後備。咁但係何為迪斯就我覺得似乎而家以何保斯咁樣跌窩法，正常就保定搭梅迪薩卡，但係講真就真係有啲高危嘅。咁你會唔會真係試一試何為迪斯呢？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會棄用何姆斯囉，即係路維啲嘢知㗎啦，即係除非何姆斯有啲乜嘢差池啦，即係個 傷咗啦， 好犀利或者傷咗啦。咁近年其實佢嗰個傷患都好緊要㗎，即係佢都唔係好捱得嗰隻嚟㗎啦，已經 咪所以有啲慨嘆，即係當就算德國當年最人才凋零嘅時候呢，中堅從來都不至於咁恐怖，即係由高峰期咩碧根巴啊、科士打兄弟啊、斯達利 咁呢期又旺嗰啲， 哇！真係而家你真係想搵個似樣啲嘅中堅咧、 大佬無敵中堅嚟㗎嘛，德國嗰啲碧根巴華年七四年開始係出 多到爆，甚至就算最後一次攞係仲有高拿嗰啲，嗰啲係即係好世界級嘅中堅。但係而家你話何姆斯係咪真係世界級？即係曾幾何時話曼聯又想針啊，巴塞又話想針啊， 佢邊係世界級啊？ 但未得咯，真係睇到係未得咯。 或者等另外一個啦，仲有一個嘅巴斯杜巴啦。 多謝啊，多謝，留翻俾你。 唉，咁啊，仲有咩？ 講下另外一隊咯。你仲有咩想講啊？ 冇啦，你講下講下，仲有啲睇下。我而家掃緊啊，邊組仲有啲嘢講下 ？C 組啊， 俄羅斯嗰組啊，嗰啲講少少啦嘛。葡萄牙爭啲就有機會呢，就第一名出線㗎都。嗨咗30秒到啦。嗨30秒到啦。因為嗰場波都有少少意外啦，即係俄羅斯對住阿塞拜疆，咁就竟然係1比1啦，臨到差唔多補時嘅時候阿塞拜疆就追和啦。咁啊驚咗一分鐘到啦，因為如果阿塞拜疆一個唔覺意贏撚埋俄羅斯呢，咁呢就葡萄牙就真係第一名出線嘅。咁但係我哋都講咗啦，我哋都話咗葡萄牙係過唔到呢個希臘嗰關㗎啦，唔係可能個以色列嗰關㗎啦，咁所以就最後就葡萄牙都係繼續打附加賽啦。咁俄羅斯就已經12年即係冇入過決賽周，咁啊今次就喺卡比魯嘅帶領之下，就終於就重返呢個決賽周啦。咁亦都係另外一隊即係嚟緊14年嘅新勢力啦。咁睇下呢一隊波又會係點啦。咁另外就 另外一队我冇咩讲啊，即系戥佢开心啦，瑞士啦，瑞士就即系无风无浪咁啊，搞捻掂晒噶啦。咁啊，佢又佢个组嘅对手亦弱啦，咁所以就呢个亦都好期待会睇下瑞士。即係去到決賽周嘅時候嗰個表現啦，因為亦都係一大扎，即係都係混好多球隊嘅主力，譬如話恩雅啊，仲有啲迪斯馬利啊，哇好撚多真係蘇羅。 拜仁嗰個薩基利啦， 薩基利啦，等等啦，史弗魯域啦，咁呢扎啦，即係好多都係幾期待睇嘅啲新嘅球員啦。咁啊，另外仲有就。不如講下個英格蘭啦，即係阿迪哥，如果唔係有冇咩講啊？講下英格蘭啦，咁啊中曬六分啊，講下你有咩心得先嘅？點解會即係再俾你講一次？點解你會覺得即係英格蘭可以贏曬最後嗰兩場嘅啫？ 上個彎第七第八場真係死好命啫嘛，都話即係嗰個賽果係真係符合曬英格蘭要一路上落去。唔係同埋老實講，你望住自己， 或者係加洛嗰條即係。裝眼 另外又要咁講嘅，即係你呢一彎嘅英格蘭係你翻曬，比上一彎個陣係強翻好多。 同意嘅。 咁然之後你揸翻兩個主場。 哦 ，OK。 喂，你知道有你知道有朗尼史奧力士喺度噶嘛？嗰時咁開頭第七第八場係講到明出噶嘛，扮傷喎！你嗰時仲要話少啲。 咁英格蘭咧，我就場波我就冇乜嘢講啊，反而場外我想講少少嘅啫。當佢喺踢呢兩場主場之前咧，佢最後一場作客對烏蘭，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 係 嗰場波咧就係 咩最後一場對烏蘭 作客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關嘅 當其時咧就係 屌撚到飛起啦。 個關鍵就係佢唔可以俾烏蘭過頭，係一定要攞一分，吃緊住烏蘭， 非常消極。 係踢得好撚閪，佢真係擺明話居民話俾你聽，我要攞分嘅啫。咁咧就事後咧，逼報紙係屌撚到砰砰聲，又話學神撚掂啊，又乜撚嘢乜撚嘢，好啦。而家出線啦！哇，學神好撚勁，跟住連阿列納都出嚟，即係都唔知叫抽水啊，定係點咧？我真係比唔上佢真係好撚得。 哇！依家真係勁撚到。我睇嗰個評論咧，啱我唔記得邊個講，但係好撚有創意啊。係。佢就係話揀學神其中一樣嘢，唔揀列納咧就係咩？佢係其實咧，佢話英國足總又好撚聰明，即係又唔知邊個明叔講啊？佢話咧就係。揀學神呢，因為將全部英格蘭嘅球迷嗰個期望嗰個期待呢降到最低㗎嘛。所以你而家少少嘢咪大家開心囉。你揀列納就唔撚同啦，大家會覺得列納係可以帶領大家去世界盃㗎，唔係攞世界盃冠軍。咁所以呢呢、這個係即係佢就係呢個係英國足總嘅即係用意同埋聰明囉。咁冇錯嘅，即係我諗就係特未打完嗰兩場之前就愁雲慘霧啦，打撚完之後就朝朝夕夕啦。咁又即係又將嗰啲青黃不接啊抛诸脑后啦，咁啊，跟住就又开始即系又有翻啲期待咁样啦。咁啊，其实系关键嚟嘅，即系攞晒六分，咁啊两场波整体上我觉得就都系打得好嘅。咁我都认同一样嘢就系、是、齐人好紧要嘅， 齐脚啦。 呢两场波系真系齐人。咁我哋其实赛前我哋上个礼拜轻都有分析过啦，即系起码就系话见到个 squad 即系话以基本上以曼聯同埋利物浦做班底啦，但你不能忽略嘅就係你揀入去嗰幾件愛華頓係 fit 漏㗎嘛，即係嗰即機卡或者邊恩斯啊，甚至第二場都有出嘅，好似有冇出啊？巴尼都有出過啊。 仲有一個咧，唐新咧， 唐新係熱刺啦， 係啦，即係當然唔係愛華頓啦。呢件 唐新你冇 expect 佢 fit 到可以 咁樣 波嘅， 係 咯。之後入完之後又招職啦，嗰啲英格蘭嗰啲英格蘭嘅評論就話咩咧？哦 ，this is new big ham 咁啊！唔係打右邊噶嘛？ 唔係我只係咁樣。 新碧咸七號咁啊！屌你老！真係有時睇完嗰啲英國報紙咧，你發覺好似翻咗國內，好撚好笑。 唔係咁樣講啦，我睇咗最後一場嘅上半場啦。OK， 咁你有幾個球員係要講下？第一個係唐新啦。OK， 你話係咪真係咁堅咧 ？OK， 隻手皮啦，一定唔係咁堅啦。咁但係唯一個好處 點解唔堅先？我就覺得嗱，你咁樣講嘅又要問你，即係唔好話。即係你點解覺得佢唔見先？ 你同碧咸比有乜得比啊？老實講，問心講，佢真係冇佢味道個級數。 你話佢個樣同碧咸比，我覺得冇得比，係咪先？但係你話喂，即係咁啊！碧咸對國家隊，即係譬如話都試過好多貢獻，即係譬如話。 包括嗰啲最後一分鐘入罰球嗰啲咁樣絕殺啊咁樣都試過。 但係冇啊，我想 講。但我諗你，我想搏你先咯，你唔其實唔應該要同碧咸比咯，兩種打法亦都唔同啦。咁你見到呢、這個喂大佬 debut 高喎、啊。第一次入選喎、哦，嗰場波對對呢、這個對係咪黑山啊？即係 黑山係啊， 黑山嗰場，即係大佬嗰球波係不得了啊！我要讚，我會讚佢嘅、哦，即係你話譬如話佢嗰個心理質素好強啊，呢、這個係。唔係咁多英格蘭球有㗎嘛，係咪先？嗰球波好撚關鍵㗎嘛，啱啱俾人追撚和㗎嘛，大佬，咁咪即係刻，唔係係咪二？佢又入二比一，係咯，佢又入二，係咪入二比 零？唔知二比零三比一啊，睇下先 嚇。佢入二比一一三，啊唔係，佢入三比一嗰球啊嘛。 唔知二比零， 佢係拉開嗰球嚟噶嘛，大佬。你知唔知二比一嗰陣時，嗰隊黑山仲撳撚住嚟攻噶？你大佬啊，你睇，如果你有睇現場嗰陣時，阿學神嗰、那個樣震撚到，即係全教佢全教唐新救命嗰球波。所以我唔明點解你話佢唔得咯？ 唔係應該咁樣講，即係、就是、我諗喺學神嘅心目中呢個位去打啦。 係 如無意外都應該係返即係因為有好多人喺度 ,ok, 和確特亦都係一個可以打到嘅位置啦，係咪到佢亦都係未知之數。第二樣嘢就係、是、我諗佢係少有地，即係一個好處嘅就係佢英格蘭成隊裏頭少有地一個係會起腳嘅人囉，你問我就。即係呢樣嘢係佢夠膽起腳先。你見到佢有好多波 ,ok, 佢射術 ok 嘅睇落去暫可能係 fit 嘅關係，但係你見到成隊英格蘭老實講句，你謝拉特嗰啲又係露霸埋佢，但佢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咁好少少囉個感覺。 我補充少少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單講呢兩場波呢，人腳係齊嘅， 係 在狀態嘅球員多嘅，譬如話包括謝魯四都在狀態啦， 朗尼好 fit 啦，我想講 朗尼其實都係 expected 嘅。咁你同埋就係話唔同嘅位置嘅基本上個分工係好清晰嘅。譬如話個防中位，你見到就無論第一場雙特打正選，或者第二場對波蘭就係謝魯四卡帕卡維卡，即係基本上呢三個都 OK 嘅，起碼都已經拍到拍慣拍熟啦。同埋就係話，我覺得更重要一樣嘢就係、是、譬如話你謝魯四個收斂係好緊要的，即係起碼屌你知等到自己係一條即係係一條老嘢啦。 唔係佢信前邊嗰個㗎嘛，即係佢信啊史到力治啊嘛。 前邊嗰啲人又做得到，有咩史到力治又 fit 啦。 fit 啊， 咁你就 Welbeck 你屌佢，咁咪 Welbeck 其實都做翻應該做嘅嘢㗎。 咪就係 佢就係入波㗎嘛， 咪就係搞笑咯， 搞嘢啦，即係咪佢好多？我覺得 OK 喎。 我明點解 你需要有 Welbeck 嗰種活力喺度㗎？ 唔係我明學神點解要擺 Welbeck 落去，老實講，成隊波你問我嘅係你睇，我淨係睇咗最後嗰場嘅上半場啦。OK， 其實成隊波嗰十個球員裏頭都唔知道 Welbeck 係走乜位，同埋會攞唔攞到波嘅。你好似有球直線咁計，只要你接完全對比維比克，維比克係跳起攞，跟住棘棘溜溜，跟住龍門就撲咗啦。OK，即係你見到。嗱，當然佢就係咩呢，就冇人，無論係對方嘅防守球員都，你都唔知道佢呢呢條友係做乜嘢嘅，咁係可以搞亂局嘅，因為喺前鋒線上執雞嘅人會多，包括朗尼、史多力治都係可以執到雞嘅，呢個係事實。咁佢就可 即 係影響到好多隊友嘅。 波你咪擺翻喺朗尼同史多力治。 係囉，佢搞 咁佢又做啲逼搶啊，即係喺前場可以做啲逼搶，咁韋碧卡就有嗰種活力可以搭返到嘅。咁你後防就我都係講嗰句就係、是、目前即係呢兩場波嗰兩嗰起碼有啲好 fit 嘅邊恩斯啊，或者即機卡喺度啊，咁你起碼即係搭返住卡爾就可以補返住卡爾啲。 邊恩斯就好重要啦，即係甚至乎覺得佢係有能力 啊嘛， 即係其實應該考慮一下入世界盃嘅時候咧，其實係咪佢應該 replace 下 A 高去踢正選？ 喂，我真係覺得，我覺得 Ben 細唔係呢個要再睇落去啦。 係啊，當然係，即係要睇佢嘅狀態。 咁多句，你話嗱 ，OK， 我哋又講下我哋對英格蘭喺決賽周嘅期望啊，即係冇期望， 冇期望。 唔係因為你唔係呢個咁樣講，可以用呢兩場嚟做真真。一六月嘅時候就係呢堆人又剩翻幾件。 同埋睇，要睇個英超嘅榜點樣打。 咪仲有嘅就係、是、你，就算佢即係都係呢堆人入選，咁又係咪呢個而家嗰個狀態咧？就即係完全唔係啊！ 因為 仲要遠洋就去到巴西啦， 係啊， 去到巴西屌大佬六月份，即係度假 feel 有啦。 啲森巴女郎會影響到林伯特、謝拉特呢啲 狗仔都係屌你去放假算等數，即係聽完一場半場，咦？哇！ 喺个呢组度，咦唔捻易踢，可能抽咗死亡之组，佢就放弃啦， 唔踢咯， 心态就放弃，放假咯，又屌你有咩特骨啦，森巴森巴舞啦，即系咁样，系啦，即系人哋踢森巴足球，佢咪跳森 巴舞咯， 系咯，即系呢队波系晒捻气啦。 喂，讲多队啊，好唔好啊？我唔知杰斯有冇睇啊，反而我系有个问题问啫，西班牙。 西班牙冇乜睇喎， 因为 其实好想睇啫，睇唔晒咁多，睇少少啦。 米祖， 我记得米祖就戴咗个头套咯，好似记得呢样嘢。 咁冇嘢啦，咁冇嘢。 系啊，冇乜睇喎，有冇人睇过咧？即系 冇睇过西班牙，冇睇过西班牙， 冇拣西班牙嚟睇，我哋 冇拣。 系即系呢种冇睇。 系因为我系想知道一啲嘢嘅，就系究竟 睇嚟做乜鬼？ 米祖摆落去呢队国家队。 喂，试咗好多新 咁点咧？效果？ 新闻报告我有睇咯。咁你见到佢又摆咗好多新嘅即系。特登都攞嚟玩㗎啦，即係譬如話馬達嗰啲有做主力啦即係唔好笑嘅，即係盡量用少啲巴塞元素囉，尼格道嗰啲打中鋒啦，即係用返啲英超球員去踢㗎，即係我記得有嘗試係咁樣踢囉。 西班牙我諗就即係你唔好當佢 hea 啦，我覺得佢而家唯一就係要試個前鋒囉，因為其實有兩單嘢嘅，第一就係大家心睇到就係原本對上嘅主力就係托里斯啊、韋乃啲，但係今年就大家知道係一個就傷，一個就完全唔掂。咁啊，要試下尼格道，甚至乎係而家米祖入埋去啦，亦都傳過係馬體會嘅哥斯達。 唔係，仲有大衛韋拿，你提咗未啊？ 大衛韋拿都 係啊，定啦，係啊， 傷啊嘛。 係，仲有邊個啊？ 嗱，咁而家係主力向上，可以試多啲嚟。 頭先你話仲有邊個啊？ 阿馬體會個哥斯達，佢 OK，哥斯達， 佢係阿迪保斯基已經走出嚟講，就係佢好想做一樣嘢啦。但系史高拉你又走翻出嚟就话你咪捻搞佢啊嗱，屌佢系我45人名单之内啊，你唔好捻搞。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是、当然巴西一定系以西班牙做假想敌啦。咁但系呢两场波我俾我感觉就系、是、其实西班牙真系想试前锋嘅，佢系想睇下会唔会系即系估唔论点都好，就算系出年六月啊，仲有成大半年都好啦。尼格道会唔会系佢或者系即系一个比较嚟紧会多啲机会，因为喺曼城嚟讲佢踢嘅表现都唔错，起码好过苏亚道先。 系， 苏亚道而家都系入两个十二码， 系 未有其他即系三波嘅 正选都未必一定系，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 输波嗰场出迪科尔噶嘛，记得， 所以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觉得西班牙呢场，如果你真系要讲嘅话，我就觉得似系试前锋多啲咯，佢、要搵咯，啊，即系十年啦 ，Mitchell 都要试埋嘅，咁我觉得佢而家最头痛嘅真系呢个位， 好多其实好多队都有呢个特点， 系啊，即系其实唔止德国啊，头先我讲德国系 呢个可能系世界足球今时今日嘅趋势。 冇錯， 就係啲前鋒真係越嚟越難揾食，咁然之後就亦都好多球隊開始唔係太過重視前鋒。你而家見到都係啦，即係成日打你埋啲4-2-3-1啦，咁你都係一個單前鋒，咁所以即係有水準嘅前鋒真係越嚟越少。 少啊，你真係咁，所以 即係全部都靠後 上，咁鬼想要埋馬體會嘅哥斯達就係咁解，一定好想要，因為佢今屆佢喺前面就係靠自己一個，好似有法卡奧式咁樣一個玩曬咁，所以其實前鋒腳短缺咧，似乎而家就反而比利時大家點解咁多高期望，就話曬有個盧卡古同埋賓迪， 有個賓迪加， 係啦兩個啊嘛，咁變相嚟講就係、是、似乎就係西班牙，我就真係完全覺得兩場波都係攞嚟試曬啲前鋒佢。 最後講埋一隊都冇乜人留意嘅Italian 啦，意大利啦，咁意大利就未打呢兩輪都係出線㗎啦。有啲風流波踢嘅，咁兩場都係2-2嘅， 所以咪賴嘢囉，頭先同你講，你頭先講咗樣嘢， 所以咪跌 跳 咗落去囉，跌咗落去囉，佢想贏咁，但係一場就作客和呢、這個丹麥，一場呢就係、是、主場就和呢個亞美尼亞啦，咁亞美尼亞其實今屆都贏曬口碑㗎啦，即係雖然都係出局，咁意大利方面其實都係喺呢一兩輪呢都係冇咗兩件前鋒嘅，即係其實就幾值得參考，即係冇咗巴神，冇咗 El Shaarawy 之後，咁啊揀入去嘅就係、是、踢緊修咸頓嘅 Osvaldo 啦。咁 Osvaldo 其實之前踢羅馬嘅時候都揀過入去。咁啊，然之後就中場方面其實都係繼續就我記得如果即係對丹麥嗰場波就派路擺後備喎，就嘗試就真係即係呢個我講咗好耐啊。咁啊，終於都試下玩下呢樣嘢啦，即係唔要派路。用蒙到你和你擔正喺中間嚟揸 lift， 咁啊個效果其實就我覺得就唔錯㗎，即係 OK 嘅嗰場波。咁但係雖然都咁另外一個嗰場波奇怪嘅就係即係丹麥就賓特拿入兩球啦，屌喺阿仙奴啲雲家真係唔撚識貨真係咁啊， 咁都抽水屌 抄屌呢啲低級抽水啫，唔係賓特拿真係嘅打國家隊咧好撚啱打嘅，好撚得意成日入波。 咁但係講、啊、如果你講呢兩場波咧，其實赛后意大利报章或者啲名宿，譬如简拿华录咧，佢系屌个意大利后防系屌得好卵劲， 系， 因为其实输头锤咧系输捻到爆嘅， 系， 同埋班达拿嗰场波咧，两个都系唔见咗个中坚嘅、 嗯， 都系个左闸咧走埋左入定右闸，我唔记得咗，埋去补位而唔够去顶嘅，咁我觉得系即系呢个系意大利近年亦都系相同嘅问题啦， 嗯， 冇以往好出名好多。优秀后卫而家又系 冇啦， 屌 你仲系基亚年嚟嘅时候，你都唔使预嗰个头锤好好，即系其实已经最近个状态，你拍翻一个巴沙列迪咧系好啲嘅，即系系咪罗马巴沙列迪，即系已经系好。 巴沙列迪就系俾人屌到砰砰声嗰个。 喂，但系佢喺罗马嗰个状态系 OK 咯。 系啊，但系真系惨啊，佢哋佢孭晒。 咁但系无论你而家打三个中坚又好，又间唔中打三个中坚，加埋邦多奇啊。等等啊，嗰啲咁，但又係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 解決唔到， 即係都係嗰個中堅個位嗰個質素真係好低嘅呢隊波，係啊，即係個後防 咧， 後防係一個問題嚟嘅， 絕對係 後防 係 問題嘅。 咁所以其實依、這個 即係成日都要靠補方，補方救得幾多少？ 保住後方，但保唔到， 保住個後方，係啊，就係要靠佢。咁但係你中前場咧就 fit 嘅球員有好多嘅，譬如簡迪華啦，即係呢啲其實就絕對都應該係2014年嘅中流砥柱嚟㗎啦。咁啊呢隊波就期望有冇期望啊？ 我唔敢睇死佢， 我都唔敢睇死佢， 唔敢睇死佢，但系冇期望。 我都系觉得就系呢队波系一队， 佢未必会，我觉得佢未必会输俾强队。 唔系，我应该咁样讲， 系奶喺啲弱队。 我净系想讲 输俾日本啊！ 我净系想讲意大利系意大利系对于欧洲即系 OK 其他强队嚟讲咧，佢一定有翻佢嘅特色喺度嘅，特别可能甚至系对住西班牙假设嘅系，但系意大利唔好对住啲咩咧？亚洲或者南美洲。即係中北美洲嗰邊，咁呢佢會好大鑊，特別係咩呢？我相信一定係日本 ,ok, 即係佢會即係會玩到謝嘅，因為我諗個年齡化個問題啦，即係個年紀上意大利始終都係，但係你話對於傳統嘅歐洲嘅強隊，佢僅有佢一套套路嘅方式去對，所以都冇乜期望，但係唔會睇死佢囉。 近年往績呢，即係如果你話睇阿的頭先個論點呢，佢對德國、對法國甚至乎對荷蘭 好硬淨啊， 都係有得抽嘅， 有得抽 嘅，即係對西班牙都係即係打兩次先輸一場金金地啫。如果唔係就咁打一次半次嘅話咧，其實佢都有計嘅。係 啦， 咁所以其實佢對歐洲隊咧，我就點解我同傑斯都係話，我真係唔敢。 唔係佢比利時咯，我怕係即係 OK， 可能呢啲生姑仔佢咪好驚咯，又即係唔知嘅，真係唔知。 唔係因為你其實又唔係話唔知嘅，你解釋到嘅。我再講一次就係呢隊波係我自己嘅認為就係、是。佢係真係一隊好善於打啲被動足球嘅球隊囉。咁你譬如話你頭先講話喂對德國啊對巴西啊可能佢有啲驚喜嘅，因為其實佢都幾裝備好一樣嘢，就打佢打快擊，其實係你而家你睇到佢係唔缺人嘅。譬如話你見到左手邊，即係如果捱到一成，即係唔好講到時係咩人腳先。我哋用翻目前去講，你左邊有個恩沙尼啊，或者中間有啲馬切斯奧啊，或者然之後你有啲蒙道利和呢啲一腳趟穿入去走啊，跟住中間有個巴神接應下，咁呢啲咧打快擊咧係好啱踢嘅。但係你話 OK 對翻住啲。second team 嘅，你要佢圍住嚟踢啊，或者要佢打主動咧，人哋死守咧，咁呢隊波又好似冇曬計啊，或者就甚至就係可能會輸撚埋，因為佢個後防嗰度係即係有啲炸彈喺度噶嘛，咁所以呢隊波你睇到嘅外圍賽睇到嘅，就係話你對但係好多次，我已經講過好多次，無論佢贏嗰啲波同埋佢和嗰啲波咧，佢表現都係麻麻地嘅。即係譬如話，甚至譬如話，我記得印象中有啲贏捷克嗰啲咧，完全冇說服力嘅二比一贏嗰場波就已經係嘅。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隊波個解釋到嘅，即係嗰個問題嘅存在。 所以最近喺塞爾維維賽之後咧，羅馬又咁 fit 啊嘛。而喺意大利嗰邊咧，而家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就係、是、塞爾杯係咪應該考慮選下托迪入去？摆喺度咧， 系 即系呢个你谂下，去到咁嘅地步就系已经 好前卫喎， 真系唔系因为其实真系嗰边已经有倾，因为托迪系呢而家七年胜八年胜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当然仲有谢云道啦， 但系会唔会言之尚早咧？ 咁呢个当然系啦，但系已经 去到 即系因为实在系 好似冇人揀，因為其實你冇巴神冇 SRV 之後，佢要選擇就係奧斯納和或者基亞典奴。但係呢兩個呢又似乎又都得唔到意大利全部嘅歡心。 咁你仲有啲老嘢喺度嘅，迪羅斯嗰啲咪喺度囉。 迪羅斯都係打中場啫。 係打中場囉，而家就係。 羅斯仔就係傷。 佢前面我覺得其實佢唔需要諗太多人啦。 其實羅斯都用 得㗎。你 LJV, 羅斯都有揀，而家呢期都呢兩場都有，不過佢擺後備冇乜冇唔知我唔記得冇出啦。就你譬如話你正選一定會係巴神搭 LJV 㗎啦。 係一定係呢個正選。 咁你21人咋嘛，你使乜要諗到托即係我覺得你譬如話諗下羅斯 OK 啊，即係你多隻山姑仔，或者之前甚至即係你而家冇辦法啦，因為嗰個出得少啦，另外一個就機械雲高啦。 機械雲高唔會啦，我相信 咁、你廿一人就會低少少。 因為都試過幾次，咁試 除非你話彭迪利係唔想要矮仔，唔想要老鼠仔。你話你要翻個大大舊舊嘅，咁 Oswaldo 又都仲係諗，點諗唔諗到諗到托迪呢個咁樣啩？屌 真係唔知。但係如果話你講到頭先機械人高，我就覺得恩沙尼武器咧，佢就越嚟越少機會啊。 係啊， 同埋 佢都係 再加埋撞咗位置，真係我諗機械人高嘅前途都真係差唔多。係啊，佢踢國家隊幾次咧，事實上個表現真係麻麻，真係冇乜特別，所以我諗呢個機會都有，即係除非真係。个伤嘅伤，或者真系突然间跌波好紧要。如果唔系，我觉得佢应该冇乜机会入选世界杯大军。 系啦，咁啊，世界杯就差唔多啦，系嘛？即系我谂就我哋都冇乜边队漏噶啦。咁啊，仲有十零个位，咁我哋就再睇埋，大约去到11月咧就齐晒。咁啊，然之后就等抽签噶咯。啊，我哋稍后先可以再倾下啦。32队出晒嚟就好过好多啦。系啊，休息一阵啦。 好 啊，咁我哋翻嚟先再继续讲下嚟紧嘅赛事咯。 Well, you work to earn a living. Weekend comes the time. You can do whatever turns you on. Get out and clear your mind. Me, I like football. There's a lot of things around. When you line them up together, football wins hands down. To football than really meets the eye. There are days when you could give it up. There are days when you could cry. You either love or hate it, depending on the score. When the team run out and they score a goal, how's a mighty roar?